在新年主题106年2017年之际，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发行了单枚邮票一种，邮票上印有主题106年2017年恭贺新禧等字样和科学技术殿堂的雪景。